十年如一，迈向十周年节目 My Radio 诚意送上玉敏会客室。 多谢主席，我又是要首先讲咧，我是向住全香港市民，如果睇紧而家呢个会议咧，讲一番心底说话啦，亦都系同在座啲建制派议员讲。首先咧，作为一个建制派议员咧，我宣布我系将会用一个好沉重嘅心情去投票支持一个泛民提出的终止待续议案。以前浸湿了个头，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到今日为止我没有要求迪士尼呕返啲嘢出嚟，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们要计返以前的数俾返我哋，亦都我没有要求由而家开始一路落去嗰啲条约呢，喺以前嗰个投资额度呢要改变个方法计，我只不过要求由而家开始再抌钱落去嗰啲，今次100亿，五年后100亿，五年后100亿，唔知仲有几多亿抌落去，维持我哋嘅竞争力咧，用一个新嘅方法计，即系话咧，局长你可能吸收，我唔知可唔可以理解啦。我分开两盘数，今日100亿占我哋整体投资，譬如话30%，我将来分开一盘数。兩盤數的所有的 income、okay? 分開兩盤數就是用3:1的比例分、okay? 開支3:1的比例分，所有專利和管理費用3:1的比例分，折舊用3:1的比例分，這盤數用回舊時的計法，我沒有所謂，簽了就簽了、啊、Martin 我同意的，這個新這盤數呢用新的方法是折舊後先至收管理費嘅， 議員領事間， 呢個係絕對可行嘅。 好，歡迎大家翻翻嚟鬱敏會客室嘅第二節。嗱，今日嘉賓咧就係田北辰。咁啊，頭先第一節喺尾嘅時候咧，佢就提到咧，即係咩叫做即係佢點樣定位自己嗰個建制派嘅角色咧，就係要同政府保持適切嘅距離，同西環又保持適切嘅距離。呢、這個所謂適切嘅距離嘅舉一個例咧，就迪士尼呢單嘢就係啦。剛才我哋播緊嗰段片段咧，上個禮拜六4月22日咧，立法會財委會嘅會議嘅情況。咁作為呢個財委會嘅副主席嘅田北辰咧，就呢個迪士尼嗰個擴建嘅即係注資咧，就即係佢有意見啦，係嘛？咁啊，對於呢個朱凱迪議員提出嘅中止待續動議咧，佢係支持嘅啊。咁你可唔可以而家喺度詳細啲解下嗱？呢、這個同適切距離有啲咩關係咧？ 好多人都有問我是支持定反對呢個撥款，我話我反對。咁你係支持定反對中止？我話係支持中止。咁但係休會咧又反對。今日你搞唔清楚咩事。咁我自己有自己嘅想法。咁當然啦，你係專家啦，你可能話我諗歪咗。如果我係完全唔認為迪士尼應該擴建嘅，就咁咪算咧，我就應該反對之餘咧，我中止都反對，休會又休會啊、中止啊，全部我根本就反對個議案，我費事拉布，因為我唔想支持拉布。但係我而家嘅立場就話，我認為迪士尼不可能就咁就等佢陰乾陰乾，我哋將會將來面對東京啊、上海嘅競爭咧，一味要抌錢落去，因為我哋大家喺度搶客。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反對而家呢一個所謂叫做拆帳方式，或者佢哋嘅抽水方式。咁我支持中止咧，就係要政府翻去諗清楚， okay. 要攞翻一個好嘅方案翻嚟。咁休會點解我會得反對呢？你支持休會，咪下一次再傾。再休會，下一次再傾。咁我其他排緊隊嗰啲嘢點啊？我排緊隊嗰啲嘢唔緊要咩？我做咩為呢樣嘢叫佢曬啫？咁所以就解得好清楚。我亦都面對好多建制派， 因為中止待續咧，就政府就可以翻去有啲時間諗下，譬如根據議事規則，佢亦都有一個規定嘅時間，然後你再攞翻嗰個即係新嘅建議過嚟。咁之前可能 你正話片段有一樣嘢冇講嘅咧，我仲開咗一個條件喎。我話 我希望林鄭月娥俾個機會佢 做下英雄， 做下英雄爭取好啲嘅。如果兩屆政府都係唔可以優化現在呢個， 唔係兩屆嘅啦，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係咪？在这三届政府里面，我们揞一次、两次、三次，揞了很多次的了。 给多一次，给多一次机会给林郑。 我记得我做议员， 如果四届政府都不行的话呢，咁我就话呢， 我做议员的时候我都反对过一次，反对无效啊。 咁我就话啦，如果四届政府都不得，我心甘命底。咁但现在他新官上场，我为什么不给他试下？ 即是说呢，其实你 我现在提出个新 官，希望留个空间。咁起碼俾林鄭月娥，喂，你再度一度，係嘛？如果你做得好，咁咪益你啦呢鋪。 我而家已經係讓步啦，我分開兩盤帳簿。我唔係話以前嗰啲全部一筆勾銷從頭嚟過啊嘛。 咪點解你會對呢一個撥款咁反感呢？我想你即係具體啲講，因為我嗰日睇唔到啦，係咪？嗱，你又話喪權辱港，係嘛？即係通常我哋講嗰啲不平等條約咧，就喪權辱國。而家呢個就喪權辱港，你用呢、這個呢一、這個 term 啊？點解你覺得佢喪權辱港咧？我記得我講過類似嘅嘢嘅喺2009年嘅時候。 好簡單講句，如果喺香港本身呢個範圍之內，唔同嘅持份者嘅利益分配呢、這個多啲呢、這個少啲，其實都係我哋啲政治爭拗啫。我最頂唔順咧，就俾外國人恰。呢單嘢明顯 民族主義者 唔知啦，唔知你做咩啦？明顯係俾美國佬蝦嘅， 唔係蝦係揾你老襯，對唔 住，即係揾老襯 嘅。我嗰個講法叫揾 老襯。我俾美國佬揾老襯，雖然我喺哈佛讀， 喂你其他嗰啲， 我俾個揾老襯，我連十蚊我條氣都唔信。 咁你喺哈佛讀書係靠你本事啫，唔係個個入到哈佛。 你知唔知巴黎啊？巴黎呢壇嘢啊，佢哋而家搞到啊冇投資者肯入場，佢而家全面收購。巴黎由1993年至到。由1994年至1999年咧，佢專利同埋管理費係零。 但我由1999年俾咗幾廿億。係 由1999年到2003年咧，佢專利費加管理費咧係收入嘅3%。而2003年到今日啊，十幾廿年啦嚇，係十幾年啦。佢加埋都係6%。 14年啦，大家都。 但係我哋呢單嘢啊，你知唔知？卅 億。 由頭到尾啊，加埋係9%。有乜可能啊？我都準備呢個禮拜，禮拜五咧，我再問多蘇錦良一次。我想問佢有冇問過迪士尼？你而家巴黎嗰樣嗰、那個咁嘅條件，點解唔俾得我哋？你明啊嘛？我哋由開波到今日，如果我哋將我哋嘅管理費同埋我哋嗰、那個專利權係以一個收入嘅百分比咧，若我計出嚟條實數咧，係9%多嘅。而巴黎分開三個時段咧，第一個時段係零，跟住係三，跟住係六。我哋竟然由頭到尾都係九。 嗱，大家都 佢咧， 大家都 跟住咧，政府蘇錦良咧就話迪士尼全世界都係咁嘅。你香港冇咩特別，點解要優待你？ 係啦，大佬，佢都亂噏，你又計條數咁計到噶啦。你咁多年攞咗我哋幾十億啦，喂，你要揞咁多錢？每次擴建你又要增資，跟住就一人一半，鋪鋪都係咁嘅。呢鋪109億，你就要俾54億5000萬真金白銀咁抌落去，係咪先？咁你幾時攞翻啲回報？ 我未同你計。點解我咁執著？唔係錢嘅問題，係特區政府有冇維護我哋香港人嘅尊嚴。 所以咧， 我直情覺得我哋嘅尊嚴係受影響。 嗱，而家個問題唔係淨係嗰個，唔係淨係做生意嘅問題。嗱，最初咧，我話俾你，即係好簡單。當嗰陣時你都未做議員啦，係咪？我就做咗議員，就即係再攞嚟攞錢嘅時候，我喺度啦。嗰次就咁再早之前2003年嘅時候，係咪？即係簽咗呢一個所謂不平等條約嗰陣時，我哋喺電台我都呱呱嘈嘅啦，已經係係咪？一睇就已經唔對路。即係你為咗要即係刺激經濟係咪？增加就業，刺激旅遊業，咁好啦，你就嗱嗱臨係咪？就簽一個咁嘅不平等條約，咁你香港即係已經係。你頭先講過香港人嘅尊嚴喺嗰陣時已經俾人哋侮辱緊啦，大佬。跟住14年加埋，你睇下， 同樣刺激經濟就增加就業啊，巴黎唔係咩？法國唔係咩？一樣咁嘅問題啫嘛。 咁點解佢個條件可以咁好啊？ 所以你認為呢個就對香港人嘅尊嚴咧係一個侮辱嚟㗎啦？ 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維護我哋嘅尊嚴。 Okay. 啊，就唔好即係嚇俾美國佬係咁愉取愉快，係嘛？可唔可以咁講啊？我用你 愉取愉快， 愉取愉快 就係我要跟你學㗎啦。 任佢，任佢，係嘛？佢又。喂，老實講，佢個呢個品牌當然全世界都啊，大家都知道啦，冇一個小朋友即係唔想去迪士尼嘅。 鬱敏，喺呢個過程仲有一樣嘢，我都要從心而發講講。如果蘇錦良由第一日開始，嗰啲數據全部提曬，講得出個實況。 OK， 佢話俾我哋聽，點解我迫切性一定要今年？係咪迪士尼同我哋講你今年唔課税咧？我以後都唔睬你。佢可以講出嚟。同埋好多呢啲數據，我哋過去咁多年蝕幾多億，到底咩事？最緊要就係將來我哋係咪會繼續蝕落去？其實佢可以話咧，我哋過往係蝕嘅，將來都會蝕嘅。不過咧，對於香港整體咧，我哋每年蝕一二億啊，一二億，但係帶嚟好多個就業。如果佢肯咁樣承認咧，我 你攞曬啲數據出嚟咯。 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佢係咁樣走嚟，即係去 present 呢個 case 咧，我可能冇咁強嘅反應。那個問題就係佢根本完全唔想答你嘛。佢唔想答你，因為佢根本唔敢講佢自己嘅內部嘅估計。我諗佢驚講咗個內部估計出嚟咧，我而家過去呢兩年蝕億領咧，可能將來抌咗呢一百億出嚟啦，嗰啲折舊啊、攤銷啊。如果到時啲人唔係咁樣加倍增 長，你要俾 可能蝕四五億一年啊嘛。 而家要俾五十四億五千萬，之前俾咗嗰啲係已經係掉咗落鹹水海嘅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呢個好清楚嘅，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成件事就係話，除咗你頭先所講咧，特區政府係有責任去維護即係香港嘅尊嚴之外咧，就係、是、完全從一個所謂理財嘅哲學嗰個角度嚟出發，你都有問題啊嘛，大佬。 作為一個 咩生意嚟嘅啫？呢啲係 作為一個負責任政府，你嚟同立法會攞錢，你應該講得出呢筆錢抌咗落去，將來五年十年，你俾個預算俾我，每一年要蝕幾多？我絕對相信佢政府內部有個估計， 當然啦，有啲 佢唔肯攞出嚟。 唔係有形嘅收入咧，嗰條數其實好易計嘅啫，你都評估得到嘅入場人數咁嘅收入，跟住查點會冇數啫？係 咯， 嗰啲無形嘅收入你都可以講噶嘛，係咪啊？你明啊？其他啊，我刺激消費、刺激旅遊業啊，我製造就業，咁你嗰啲數據你都可以攞出嚟講噶。咁咪大家評下，哦，我呢頭蝕咗真金白銀呢啲錢，咁但喺其他嗰啲無形嘅收入咧，我攞翻翻嚟，咁你條氣都順啲啊？ 如果佢開誠布公話呢個一筆抌咗落去，打落個十年咧，我哋估計平均都要蝕二三億一年，加埋蝕二三十億。但係呢十年咧，我哋其他方面有點點點嘅好處咧，咁都係一個 case 喎。咁都可以大家即係傾啊嘛！ 喂，如果你可以交到呢啲咁嘅數據出嚟，咁大家條氣都會順少少啦。因為而家最慘咧就係綁住你，喂，你係進退兩難啊嘛！好簡單，高鐵你好清楚啦，超支你要磅水嗰幾十億，你唔俾佢話爛尾咁你焗住啲人，哇，唔可以爛尾喎，係咪？包括你老人家都覺得唔應該爛尾係咪？咁就鑊就係俾你夾住，任你鋸咁啊，然後益嗰啲建築商嘅啫嘛，其實係係嘛？咁但係高鐵就咁啫，但係你迪士尼可以有數講啊！你而家話唔俾佢擴建，就唔等於迪士尼會執笠啊嘛，兩回事。 因為你同唔同意我講法？如果我哋呢只企硬唔科水、全世界邊個最急啊？ 梗係佢啦，大佬。 你都覺得係佢啊？ 梗係啦，梗係啦。 如果迪士尼佢而家大鑊到巴黎，個個都唔肯再參與咧，佢自己收翻曬啊嘛。如果迪士尼一個海外嘅樂園啊，要執笠啊！佢都幾難搞， 冇面啦、 啊。咁喂，連咁簡單嘅嘢，佢急過我哋。 其實談判即係大家都有啲籌碼受噶嘛。你咁唔係，你直情係喂大佬舉白旗任人鋸。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